曾经伸手碰到你温柔的脸，我以为那是给我忘记痛苦的滋味。你说我很美，像花瓣在飞，拨动到你内心的潮水。从没有听过你说爱我，我感到狼狈，无所谓，只怕你会突然消失在天黑。期待你能送我美丽的玫瑰，安抚我心灵你的憔悴。我们是恋爱的人，我们是相爱的人，你却是相爱双爱，伤到我的灵魂。原来你的世界已经有了爱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我的交换？你牵着他的灵魂，你抱着我的泪痕，我以为我是你唯一最爱的情人。有了他，我们只能到此不再相问，各自寻找所谓的人生。人生。